嗨、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听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又来到了我们最新一期的节目啊。 嗯， 之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中这个承诺过要做这样一期节目，结果上周忘了，这周呢我们把这个节目做出来了。 对，我相信这期节目是很多人翘首以盼的，就特别的想知道、如何去找工作，怎么样能够就是收获一份满意的工作，尤其是我跟莫大人两个人的个人经历、这期节目中满足你们。 嗯，好，说说你是怎么找到工作的。 对， 其实最近这个大环境啊，也是找工作不太好找啊，特别是应届生太难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也希望能够帮到你们。 对，可以从别人的经历中哈、获得一些启发，或者是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这样都是好的。 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泳池派对》，来自二珂的一首歌，很带感啊。 对，我在这个话题下面，我看第一条就是顶到最上面最多赞的一条评论，就是蹲一个莫大人萱草是怎么到酷我音乐工作的。要不从莫大人开始分享一下。 我那时候就是大学刚毕业嘛，然后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酷我音乐的招聘信息，然后我就发了简历，结果呢刚好这个前台的小姐姐呢是我同学，然后她说哎、这不是莫大人吗？对，然后呢就给我发了 offer 来面试嘛，然后面试的时候这个跟领导的这个聊的也挺好的，后来就直接进入来工作了。最开始其实是做编辑的，到后来我和萱草有一个机会才开始做电台，然后就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对，也就是说你最开始也是在网上海投简历嘛，正巧酷我有一个熟人看着你的简历了、或者是说他就算不认识你、然后看到你的简历觉得你合适，也会把你叫过来进行一下面试，对吧？然后面试过程又很愉快、所以就这样留在了酷。对，我跟莫大人的经历差不多、我当时也是我在结束上一份工作后呢我休息了大概有个三四个月，就因为太累了，我就在家里休息、什么都不干，躺床上躺了三四个月， 给自己放个假。 对对对，然后觉得调整好了之后觉得哎，找工作吧。当时呢就是在豆瓣网上，我能讲吗？豆瓣网上，然后就在豆瓣某一个小组里面、招聘小组里面就看到我当时的那个领导小周他发的招聘信息，然后呢我就投我的简历过来了、我还附上一张我的照片，我觉得他可能是看了我的照片所以才想把我叫过来面试一下。 天呀，对自己的颜值是有多自信。因为我比萱草应该是早一两年去的酷我吧，然后那个就是萱草刚去那会儿确实是印象还挺深刻的，因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嘛，一个女孩来到了我们办公室里，确实觉得挺新鲜的，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少女气息满满啊。 是吗？ 每天梳个这个高马尾啊，就是那种很有这个青春气息的一个人。 哦，所以那时候就盯上我了是吗？ 万万没有想到。 哎，当时我是小周把我叫过来面试嘛、就是我当时的领导叫过来之后，在那个会议室里面聊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他就是跟我讲这个岗位是做什么的，我能不能胜任 啊？这么久？ 对，大概前后有一个小时吧，因为他还后来跟我聊了一下薪资，觉得说这些钱差你能不能接受啊？然后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呢、就问了一下具体的情况，前后有一个小时吧，然后就最后的最后就说、你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就可以明天去体检，体完检之后直接来这儿报到就行了、其实就是面试当天我就已经拿到那个 offer 了，就可以来酷我上班了、 真好哎，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个时代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突然有了好多回忆的这个东西。 是啊，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好。 到了酷我之后，就我就跟莫达人坐面对面，就我们俩的那个座位是 对 着的，然后其实是看不到脸的，两个大电脑屁股对屁股那种的，整天有的时候就脚底下可能会踩你一脚，或者你踩我一脚的那种。 对，就这样在这个暧昧中确立了我们这个深厚的 革命 友 谊 啊。 对， 深厚的奸情。 你这样说会误导大家。大家又激动一波、什么意思？ 没有 没有加引号的，开个玩笑。 嗯，所以就是总结一下我们两个人的求职经历，就都是投简历对吧，然后来到公司面试、 嗯、 面试的还不错，就这样留在公司了。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啊，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啊，因为很迷茫嘛，有每天充斥着那么多信息， 嗯， 就刚好是让我们逮到了这一条，然后就有机会进来了，也是一个挺幸运的事吧，我觉得也算一种缘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时机真的很重要、嗯、你想那个时候如果是他没有发那个库我的招聘信息，又或者是我没有登到那个网站上看到这个消息、嗯、可能就错过了， 人生和命运都要改了。 嗯，我仿佛听到了那个命运之轮咯吱一声启动 卡住了 卡住了还行 开个玩笑。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曾之乔的《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嗯， 原来在这里也会迷路，也还是有甩不掉的孤独。原来在童话里也有人哭，阳光下并没有心痛苦。 哎，整整一首歌都在说我和萱草的故事啊、 嗯、哎，不过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关注我们俩的经历嘛，所以我觉得多说一点也无妨。嗯 嗯，接下来就说一说大家的故事吧。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2013年6月毕业，然后正好赶上招警考试，抱着打酱油试试看的心理报名参加了，结果就稀里糊涂的通过了，一直到现在。哦，现在是一个交警啊。 嗯，所以你看正好赶上，也就是说人生的这个机遇很重要，你不是说我等在那儿我就能等到的、 嗯、确实是这样，真的是这个缘分和运气也很重要。 对， 心里依然潮肿，时空的噩梦依然在失控。 珍珠鱼圆奶茶七分糖，他说呢，前程无忧， boss 直聘，智联招聘，还有各大公众号网站，天天看，天天投，天天接电话，隔三差五的面试，经历了社会的毒打，终于找到合心意的工作了。 对，其实这是最普遍的，最大家常见的一种状态，一定要广撒网，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 嗯，其实我想说你最后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其实很幸运了，更多的人是经历过社会的毒打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但是总会有的，总会有的。 说完誓言惹得观众笑着哭，眼泪有什么不同，戏被总结般发射，我十分痛过，但是眼泪也曾笑过。我谁不忧伤随快乐漫步，让绝望和希望共处，看着粉碎的心随风翩翩起舞，在 下一首歌来自林文孙的这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哎，突然想起那会儿看乔布斯传嘛，就是说我要做那个改变世界的人。其实找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去找工作，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更有目的性，而且也不会那么的迷茫了，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发展，这样的话可能心里就会更有安全感，更踏实一点。 对，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曲线救国了，就可能现阶段并没有合适你心仪的工作，那可能可以 骑驴找马。 对啊，先找一份自己还觉得能接受的，然后呢现在不都流行副业这个词儿吗，那其实你可以在空余的时间去发展啊，去做一下你的爱好，那没准你的副业搞得风风火火呢，是吧，也可以的。 对对对对，其实萱草一说副业我突然想起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做斜杠青年 啊， 就是很多人其实不只是青年啊，不管是你什么阶段的，比如你是大学生啊，或者是你是已经参加工作的白领啊，或者是已经中年的这个人啊，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种斜杠的精神，然后去找一个自己的斜杠，然后除了主业之外呢，在不影响主业的情况下可以有一些副业，比如这个直播呀，或者是这个像我们一样做电台呀，或者是写东西啊，或者做自媒体啊， 画画， 反正就很多， 画画呀，我觉得画插画很有前途， 拍照啊。 嗯， 当然我们只是泛泛的说了一些，可能还有很多我们别人没有想到的，或者是很少的群体去接触的一些副业，其实你都可以去挖掘一下。 嗯，哎，对哦，你之前不是还挺喜欢用单反给人拍人物像吗？你现在还拍吗？ 已经很久没有拍了，这个相机都吃灰了，因为最近这两年太忙了，就各种事儿嘛，就是又是做节目呀，录电台啊，又是这个写歌呀，演出呀，反正就把自己搞得太忙了，没有时间，很多爱好都要暂时搁置一下。 哎，我觉得疫情过后你可能可以重新拿起来相机，寻找当时的初心，对吧，拍一拍啊。 对对对， 小什么叫什么怡情怡景，陶冶身心。 对对对对，我觉得 我可以给萱草的女儿拍一套这个写真 啊。 好的， 嗯，到时候从网上一洗，我最喜欢就拍完之后你从网上去印照片，就会便宜很多，然后 哦，你还要印出来呢？ 镜框啊，相册之类的。 哎，我都不印出来， 对对对， 我就直接就是放在电脑上或者手机上或者 Pad 上面看。 我觉得印出来会有那种仪式感。我家里好放了好多照片。 我们家是每年他生日的时候都给他正儿八经拍一套写真照，然后就是有一本相册的那种。其他时间 纪念意义。 对对对，其他时间倒还真没有说是印出来过那种的。 嗯。可以，春暖花开，疫情结束解封了，真的可以一起出来玩玩，拍拍照什么的。 好的。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棉花糖的《一百个太阳月亮》。 若我不曾为谁感伤，若我不曾为谁疯狂，若世界不再有希望，爱要如何理直气壮。 这个朋友说，毕业时找工作犹犹豫豫，也不想上班，玩了一个月，然后看着大家都工作了，就在网上找的工作，应聘入职三四线城市，没有感受到竞争的激烈，毫无波澜的入职经历。好幸运啊。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都流口水羡慕的啊。 追逐北斗星，他说呢，毕业到现在找过3次工作，总共大大小小10几场面试吧。现在呢，自己也做了公司的面试官了，在这儿呢，有几点要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下。第一，简历一定要能突出自己的能力特点，不然呢，面试官一眼看过去，看不到这些，就会直接 pass 面试的机会。然后呢，第二是面试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自信，不要因为一两句话就丧失信心了。也确实，我觉得他给的意见很中肯， 嗯， 确实是这样。 对，首先是就是很实际的一些建议， 嗯， 因为每天这个面试官要看好多简历嘛，他不可能会那么认真的去看你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写的这个明显突出你的特点和优势，还有就是一定要自信，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你都要表现得很坦然，就是很大方，这样的话会觉得你这个人未来在工作中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或者是紧急情况的时候，也会是一个很镇定的人，不会慌里慌张影响公司形象。 对，其实面试面的不仅仅是你的经历，因为经历的话简历上都写出来了，那既然是面对面的交流、那肯定是可能更看重于你的气场，还有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一定要自信起来，哪怕让自己就是去之前看一部好笑的小品啊，又或者是看一个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就让自己开心起来，自信一些，然后穿上自己最漂亮的小裙裙，涂上口红，口红还是不要涂了，就是素雅一点， 淡妆比较好吧。 对对，素雅一点，不要搞得花里胡哨的。我觉得这样的，朴素的简单最能够打动人。 下一首歌来自冯提莫的《风的翅膀》。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还没有到找工作的年纪，不过最近爸妈呢都有意无意的提到过，女孩子就应该做稳定的工作，但我的内心是一个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妹子，想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能够到处漂泊的工作，渴望趁着年轻多浪几年。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年轻时的我呀， 看到了你自己的影子， 放荡不羁爱自由， 嗯， 对，就想去流浪，做一些自由的工作，还可以经常去出差，到处跑的那种。 想得美， 现在好像还有点想。 好好琴子，他说刚毕业的那个暑假呢，家里突遭巨变，当时兜里揣着300块钱就开始勇闯魔都了。工作是在前程无忧上面看到的，面试当天就签合同了，然后呢一直干到现在。此刻因为疫情，教育培训行业已经停工4个月了，好焦虑啊，不知道停着停着会不会就倒闭没工作了。 哦，最近这个疫情确实是，我前两天去这个宠物店给我们家狗打针的时候，然后那个老板也说，就是说他们的工作还算好呢，还至少还有什么打针的呀，给宠物看病的人，你像很多教育的呀，餐饮的呀，前段时间真的是一分钱都赚不到，而且他们的底商的这个租金还涨了，今年统一都涨，而且涨了好多，包括我好多朋友就是租着房子住嘛，他们的房租都或多或少的涨了这个租金。 哈，为什么要涨租金呢？ 我觉得太难了。对，就之前大家还呼吁那个减一点啊，或者是免一些的，但是今年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涨的，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过分。对，你不涨也可以嘛，是吧？ 对啊， 大家都很难，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嘛。 因为我觉得受疫情影响，肯定很多人的工作 面临着失业，又或者是工资减半，对吧？嗯，大家都不好过。 对，所以就想在这个租金上再找不回来一点。 租金上面。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新成的《曙光》，我刚看完他演的这个《冰糖炖雪梨》哈，这首歌是这个、啊、这部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也是很励志、很热血的。 嗯，最近这个电视剧也特别火啊，经常上热搜。 对，它是一个献礼冬奥2022年的冬奥会的那么一部电视剧，因为它讲的是冰上运动嘛， 哦、 然后更是说激励着年轻人去寻找自己的梦想， 哦、 坚持不懈的为之努力。 嗯、 对，所以大的这个基调是特别正能量、 嗯、 特别热血的。 嗯，很主旋律啊。 嗯， 但是我听说内容也拍得很好，就是故事也讲得很好。 对对对，对，一个是梦想，还有爱情，梦想和爱情的一个小甜剧， 嗯、 我很喜欢看。但就是大结局，感觉结局的仓促点了，我还没看够呢，那个甜。对。 哦。西西任性了，他说呢，说实话，我的工作找得很草率，特别草率，就想着要去济南工作。一位同学呢说在济南找到工作了，而且专业还对口，就一起去吧。我说好嘞，就这样一直工作着。 他还挺随遇而安。 啊，就陪着别人去的，结果还不错，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运气好。 有些人是这样，就他不可能不会做太长远的规划，说我一定要去哪个城市，就走着看嘛。啊，就别人去了，我就跟着去看有没有好的机会，哎，就留那儿了。 嗯。 期待着明天，超越了极限，因为你在身边。你我的信念，经过了。 小臭宝的小美姨，她说呢，我刚毕业是做的网站客服，后来呢做办公室文员，再后来啊做手机培训师，现在在商场做管理。每份工作都毫无关系，旁人总说换工作啊学不精，可是呢我认为只要用心就会事半功倍。我认为啊路子宽了以后路才会好走一些，生活中总会有负重前行的人、 嗯、 我不会做安逸的享受岁月静好的人，不畏惧，勇敢前行，可以的，加油。 嗯，加油吧，我觉得这种心态很好。 对对对， 不管未来遇到怎样的挫折呀，或者是阻碍，我都会信心百倍的去挑战它，然后努力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 十八竹毛，他说去年年关我辞职了，全力备考大半年，现在家自学网课课程，把视频翻来覆去看了三四遍，天天都在背书刷题，整理了三本笔记，教材页都翻软了，实在憋不住了就约朋友聚一聚，缓解下压力。最后考前突击的时候报了冲刺班，经历了一个月的早出晚归的课程，终于去年九月我一次上岸了。看来应该是这个公务员考试吧。 嗯， 这么努力，我觉得必须要让你成功了，不然的话真的是辜负了这么多的努力啊。 刚才分享了很多人的求职经历，其实我们的留言还有很多、 嗯、 如果时间可以的话、 嗯、 真的是想每一条都念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参考、 嗯、 更多的去了解到别人，嗯，了解到别人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可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哎，但是我们时长已经到这儿了，没办法再继续了。 嗯，歌都停了我们还在说。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啊，酷我音乐调频，去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可能对你的找工作会有一些一点点的帮助。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了。 对，那现在呢，就业环境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好，但是我相信优秀的人总会像金子一样发光的。大家一定要努力提升自己，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满意的工作。 嗯，加油吧！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咱们本周五再见，拜拜。 嗯，好，拜拜。